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观音是悟月丹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奉先、秋葵这两个人呐、啊，猛然间就听见上房那儿那位干妈妈一阵的喊叫：“姑爷，你倒是快点来呀！姑爷，你们赶快过来吧！你们倒是给劝劝呐！”俩人一听这儿出了什么事情了，急急忙忙的从厢房出来，就奔往上房。到上房屋里边这么一看，两个人啊全都傻了。怎么？就眨眼之间，那位干妈妈怎么趴在地下了？上边还骑着一个人，这个人虽然说是瘦小乎干，抡着两只胳膊是左右开弓，那打上了。这个人还一劲喊呢：“好你个婆子啊，我让你把我给算计了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今天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奉先秋葵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仔细一辨认，哎呦，这不是蒋平蒋四叔吗？啊，四叔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他们俩哪知道啊？蒋平自打跟徐青就抱着那个白玉堂尸骨的骨瓷坛子来到了上院衙，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好之后，蒋平跟大哥卢芳说：“大哥，您看上院衙的事情可得交给你们哥仨了，我呢还得赶快的返回陈启旺，到陈启旺那儿我得看看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另外我还得马上奔往老柳那儿，得把柳青给请出来。”哦，卢芳想了想告诉他说：“上院衙的事情有我们哥仨呢，你就不用管了啊。如果说君山那方面有什么事儿，赶快给送个信儿来，要是缺人的话我们还可以马上派人过去。”行嘞，大哥，就这么办。说完话呀，蒋平提着自己的包袱就从上院衙出来，急急忙忙的又奔往陈启旺。来到陆斌的家中了，他这么一听，感觉欧阳春跟智化两个人在君山上边已经诈降成功了。哦，智化吩咐过的呀，你什么都甭管，哎，你呢就马上奔这个凤阳府柳家沟那个地方去把柳青给搬请出来就成了。好好好，我马上奔往凤阳柳家沟。蒋平从陈启旺这儿这又马上奔往凤阳而来，他也是啊贪图路程，没有投诉，越走的天越黑，来到山路这儿一看，哎呦，这得投电呐、啊、不投电哪成啊。一看这什么地方啊，都到了娃娃谷了，再一瞅前边，嘿，有这么一个大灯笼，一看那个灰白墙上面写着是婆婆殿。嗯，再一瞅呢，大门开着呢，门口啊就站着这位老板娘。就一看这位婆子，呵，40多岁啊，长得还挺精神，脑袋上梳着这么一个苏杭的大撅撅，穿着这么一身的蓝布裤褂，外边呢还罩着这么一个紫色的大坎肩儿，绑着绑腿，白袜青鞋，显得这个干净利索性就甭提了，清水脸儿，重眉毛，大眼睛，直鼻梁，薄片的嘴儿，就是在鼻子左边这儿啊有这么一个蚕豆大的这么一黑痦子。这是老板娘啊，一看有客官过来了，当然了您得往里边让他。哎呦，这位客官是要住店吗？我们这儿既干净啊又便宜，进来吧，再往头上走可就没有店了。好好好，说着话呀，蒋平一抬脚就进了这婆婆店了。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啊？干净点的，您跟着我来吧。 这干妈妈就领着他呀往里边走，绕过了影背，他这么一看，这儿呢有三间南房，东西都是厢房，也是两间一个门。来到上房这儿，人家把门开开请他进去。蒋平进屋这么一看，里面确实是特别的干净，可以称得起是窗明几亮。这还不算呢，再一看床上的被褥，还拆洗的也特别的清洁，屋里边应有的东西全都齐备。哎呀，请问店家您贵姓啊？嗨，免贵，贱姓甘。哦，原来是甘妈妈。哎，蒋平一想，这不对，我怎么跟他叫干妈呀？嗨，你是谁的干妈呀？哎呦，我可没让您叫我啊，这是您自己叫的。蒋平微微一笑，你也打听打听我姓什么呀？哟，客官，您贵姓啊？啊，咱们俩一个姓，我也姓甘。哦，您怎么称呼啊？嗨，我在我们家哥们里边我最小，所以我是老，我呢就叫个老。哦，原来是甘老啊。哎，你是谁的干老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占我便宜啊？嗨，我问问你吧，你们当家的呢？一提这当家的，干妈妈把头一低，已经去世了。哦，这么说你是守了寡了啊？哎，咱们俩可是一样啊。啊，咱们俩怎么会是一样呢？我也守了寡了。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守的哪门的寡呀？你看，你是女寡呀，我是男寡，咱们俩人要是凑在一起，这不就不寡了吗？嗨，这干妈妈一听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二姑啊，诚心找我便宜啊，这还了得？心里边生气，脸上呢人家也不露声色。行了行了，您赶快漱漱口洗洗脸，是不是肚子饿了？啊，对了，有什么好酒好菜的给我准备准备。行，您等一等啊，我一会儿就来。干妈妈一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人家啊从外边就用这个油盘端着，这里边有酒有菜，还有这么两张大饼，也不是别的什么好菜，也就是什么茴香豆啊、豆腐干啊、酱牛肉啊，哎，还有这么一碟啊，哎，拌的豆芽菜，给它端上来了。嘿，像那个蒋平见着酒见着菜了，你就赶快吃吧。他还想开会儿玩笑。哎呦嘿，我说这位店家啊，你看我一人喝这个寡酒也怪闷得慌的，你是不是坐在这儿陪着我喝上两盅啊？啊，过来过来，给我斟上酒，斟上酒。干妈妈看他一眼，行了啊，您凑合一人喝吧，转身出去把门就给带上了。蒋平拿起酒壶来，往那个酒杯里边倒了一杯酒，端起酒杯是闻了又闻，看了又看。为什么呀？蒋平惯走江湖啊，每当在外边喝酒的时候是格外的小心。端起酒杯来先闻了闻，哎，这个酒啊还真挺香的，没有其他别的怪味儿。仔细的看了看，这酒一点不浑，这是干什么呢？他也是怕里边有这个蒙汗药，如果说放了蒙汗药以后一闻这个酒味儿，他就不会那么纯正了。今天再一端起酒杯一看里边的酒，那可以说是清亮透彻，没有什么浑浊的东西。蒋平这才放心，自斟自饮的连连的喝了这么两杯，拿起筷子来要夹这酱牛肉，哪知道啊，筷子也就是刚拿起来，还没到这个酱牛肉这盘这儿的吧唧，筷子掉桌子上了，立刻就撅着两只眼睛啪啪啪一冒金星，脑袋这么一晕，自己就知道，哎呀不好，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说蒋平不是闻了也看了，这酒不是没什么毛病吗？啊，对呀、啊，那这一般的蒙汗药下在里边啊，你能够看出来，你能够闻出来。今天这个酒啊，嘿嘿，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也闻不出来。怎么呢？这就是那酒头湿干冒啊，他活着的时候 不单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呢，人家还有独家的绝活，也就是说呀，人家能够配这个返魂香，可以造出来熏香盒子，就是他们家造这个蒙汗药啊，根本你闻不出味来，你也看不出来，放在酒里边立刻溶于酒水之中，你什么毛病都看不出来，所以蒋平这才中了人家的道。那么那位干妈妈呢，就因为蒋平进来不老实跟他开玩笑，怀恨在心了。你敢拿老娘开玩笑，行嘞，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老娘我的厉害。把酒放下出去，把门关好，人家可没走，就在门外边这听着呢。听着蒋平咕咚一声躺地下了，干妈妈扑哧一乐，嘿嘿，瘦猴啊瘦猴，你等着呗。干妈妈心想，我呀马上过去，先把我那招牌的灯笼给落下来，把大门关好喽。哼哼，今天晚上所有客人我全部接待了，我就好好伺候伺候这瘦猴，我非得把他千刀万剐了不成。这么着，干妈妈急忙来到大门这儿，把门关好，吃吃吃就把这灯笼给落下来了。哪知道啊，灯笼也就刚刚落下，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来的正是凤仙跟秋葵。上文书怎么说了，他先把这个凤仙秋葵让到里边，然后呢，哎，就使这个药茶把这俩人也给蒙过去了。他为什么要害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先那个秋葵不懂礼貌，拿着冰铁大棍砸我的大门，另外呢，帮着一卸这个马上的东西，一摸，哎呦，这包袱怎么这么沉的，起了歹心了。后来姑娘一看见凤仙长得漂亮，非得要嫁给人家凤仙，这也就刚刚定完亲，他想啊，我得出去了，该整治那个瘦鬼去了。没想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他的姑娘蓝娘儿就在院子等着他呢。哎呦，姑娘，你站在这儿干嘛呀？妈，干什么呀？您把上房那位客人也给饶了吧，啊，你也把人家给叫醒了吧。什么？你让妈妈我把他给饶了？但是你这么说吧，我饶了蝎子他妈我都饶不了他。怎么了？你哪知道啊，孩子，进来没大没小的跟我开玩笑啊啊，让我跟他叫干老，这还不说吗？他说我是女寡，他是男寡，我们俩人凑在一块就不寡了。你说这小子说的是什么话呀？我饶不了他，你放心吧。哎呦妈呀，我求求您了，您看今天是女儿我定亲的日子，这么个大喜事儿，您回头弄点血腥出来，这不是把我的喜事儿给冲了吗？啊，妈，您就行行好，您把这位客人也给饶了吧，把他救活了吧。啊，干妈妈这么一听，孩子苦苦哀求，这也是啊。你说今天这孩子定亲的大喜日子，行，孩子，我冲着你啊，我把他给饶了，去给我端碗凉水来吧。姑娘转身上厨房，端来一碗凉水。干妈妈拿着凉水就来到了上房，一只手把蒋平的脑袋搬起来，那一只手呢，往里边灌凉水。也就是说呀，他这个蒙汗药还有这么个特点，也甭管是放在酒里放在水里边，只要是半碗凉水灌下去，立刻这人就能苏醒过来。半碗凉水灌下去了，蒋平苏醒过来了，一看这位店家搬着我脑袋灌凉水，他全都明白呀，嘿嘿，他呀索性一伸手一拽干妈妈的胳膊，你给我躺那儿的吧唧，这一下啊，给干妈妈来这么一个冷不防。干妈妈一下就趴地下了，他这么一抬腿就骑在干妈妈身上，抡起两个拳头，梆梆梆左右开弓，这就打开了。所以干妈妈这才这么一喊，这才这么一叫，凤仙秋葵两人进来，听蒋平这么一喊，一瞅，哎呦，这不是蒋平蒋四叔吗？赶快过来行礼啊，四叔四叔，您别打了，直男这厢有礼啊。蒋平柳巷回头这么一看，直男看着眼熟，这是谁呀？认不出来，那是他想不到啊，凤仙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后边那秋葵也过来了啊，秋葵这儿也给您敬礼了四叔。一看见秋葵，江平这脑袋唰一下，哦，这不是卧虎沟沙老员外沙大哥那两位千金小姐吗？他们为什么女扮男装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这里边一定是大有缘故。他呀赶快起身，干妈妈也起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土，哟，感情说了半天你认识我们家姑爷。蒋平更觉得奇怪了，哦，他是你们家的姑爷啊？这不是我家姑爷爱虎吗？啊，蒋平一听，他怎么会是爱虎呢？凤心在旁边一再的冲他使眼色，他是不是爱虎啊？蒋平赶快把头一点，对对对，他是我爱虎之儿，没错，他是爱虎。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你看咱们怎么会打在一块儿了呢？行了啊，既然这样，咱们是亲戚了，亲戚，您呢赶快重新给我们弄点酒，弄点饭，我们肚子正饿着呢啊！记住了，那酒里边您可就别在家佐料，你放心吧。又开玩笑不是？这么着，干妈妈转身出去了。蒋平赶快过来把门关好。孩子，你们两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是女扮男装？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啊？凤仙就赶快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都告诉了蒋平，而且说我们姐俩出于不耐，只好是女扮男装，又说出来了，干妈妈怎么样的逼婚，实在没有主意了，想起我爱虎哥哥的名字，所以我就假充爱虎应下了这门亲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俩孩子，我告诉您吧，你们智化叔叔在君山这儿已经诈降成功了，放心，有你智化叔叔呢，你们的老爹爹保险没事儿啊！听见没有？听了良言相劝，明天从这儿赶快走。我们奔往何处呢？奔往襄阳，就是金辉金太守的衙门。到那儿去，你不是跟金大人的女儿拜了干姊妹了吗？去找你的干姐姐去吧。到那儿暂避一时，以后有什么消息，蒋叔叔我再去接你们去。听明白了没啊？我们俩记下了。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的，就是那位干妈妈呀，把这个韭菜饭又重新准备好了，赶快的把门开开，让这老太太进来。把门开开以后，干妈妈端着油盘又进来了。行了，这回你们坐下，该喝喝，该吃吃啊。哎，亲戚啊，亲戚，怎么着？我得问问您，您尊姓大名啊？啊，你要问我呀，我告诉你吧，我姓蒋，名平，字泽长。哎呦，敢问您就是悬空岛的蒋四爷翻江鼠吗？正是小可。哎呦，我们可失敬失敬了。请问蒋四爷啊，您这是急急忙忙的要奔往什么地方，怎么会来到娃娃谷住进我这个店了呢？嗨，我呀是到这个凤阳府柳家沟，我去搬请我一位好朋友，那也是我的好兄弟柳青，我去要找他去。这干妈妈一听柳青啊，乐了。哎呦，您刚才说什么要找那柳青？对呀，是不是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正是此人，他是您的朋友啊，他还是您的兄弟。对呀，要这么说呀，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你可得跟我叫点门了。啊，蒋平一听你又开玩笑是怎么的？我还跟你叫点什么呀？你呀，告诉你说吧，那个柳青可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徒弟。啊，蒋平听到这儿赶快起身，我问问你吧，那个九头狮子干帽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的亡夫。哎呦，蒋平过来深施一礼，原来是干的嫂子。嘿，咱们这到底是什么辈儿啊？哎呀，有道是江湖无辈，这个称呼就是个代号，见面好说话而已，您何必这么较真呢？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各论各的。再者说呀， 我的侄子娶了您的闺女了，您说咱们有什么亲戚呢？所以别计较这个啊，我就跟您叫大嫂子了。嘿，瞧这份乱劲儿了啊！我告诉你说吧，我们老头子啊，一共有三个徒弟，大徒弟是个老道，名叫魏真；二徒弟呢，那是小诸葛沈仲元。要说这个柳青啊，是最小的，是我们的小徒弟，他呢是白面判官。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对了，哎，说了半天了，我还得求您点事儿啊。啊，亲亲，您要求我什么事情啊？您看看，我们孩子虽然说呢，跟爱虎定下亲事了，但是总得有个媒人呢。这么着，您给保个媒，您看怎么样啊？啊，啊。蒋平这么一想，哎呦呵，他还不知道这是贾爱虎呢。嗯，我呀，做媒不做保。蒋平为什么说做媒不做保呢？蒋平心里话，保我怎么保啊？啊，你眼前这位是贾爱虎，是个女孩家，这我能保吗？为什么说能做媒呢？我呀，到时候准给你一个爱虎不就得了吗？所以我是做媒不做保。干妈妈哪听得出来呀、啊、嗨，媒保全都一样，咱们就这么办了。他们在屋里边啊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啪啪啪啪啪啪，又有人叫门，而且这个声音特别的急切呀、啊、连拍门带喊，快开门呐、啊！我啊，快开门呐、啊！快点开门呐、啊！干妈妈说了一句：“别搭理他。”灯也落下来了，门也关了，我们这儿不接待住客了。啊，亲亲，别着急啊！您把灯笼给我，给我找个灯笼，我去看看去。你看看去啊，我瞅着去。于是这干妈妈呢，赶快递了个一个灯笼来，又交到了蒋平手里。蒋平提灯笼，来到大门这儿。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啊，赶快的把门打开。只见从外边慌里慌张的走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人呐、啊，中等个，穿着蓝衫，戴着方巾，腰系丝绦，白袜青鞋。这个人一说话呢，而且还是南方的口音，乌呀乌呀、赶快开门呐、啊，苦了不得了。蒋平把灯笼往起这么一举，这个人一看蒋平，哎呀，看起来你是现职的官员呐，你是一位老爷呀。蒋平愣了，心里话，你怎么看出来我是个官员呢？蒋平再一看他，你先别管我了啊，先说说你吧，我看你印堂发暗，恐怕眼前一定会有什么凶事不成吧。啊，您赶快把门关上吧，关上门我们约好说话呀。好好好，赶快把门关上，赶快把门关上。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你得告诉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呐？啊，在下我姓蒋，名叫蒋平，敢系悬空岛的蒋四爷吗？正是我呀。这个人扑通一声跪地下了。哎呀，蒋四爷呀，你可得救一救我的性命啊！你到底是谁呀？这个人呐，把自己的性命啪啪啪这么一说，蒋平听闻之后告诉他，你放心吧，这条命交给我了。这个人跪在地下啪啪啪把自己的姓名这么一说，蒋平听完之后把头一点，放心吧先生，你这条命啊就交给我蒋平了。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 蒋平提着灯笼把门打开，只见从外边匆匆忙忙的进了这么一个人，戴方巾，穿蓝衫，腰系丝绦，白袜青鞋，中等个。而且这个人进来以后呢，蒋平把灯笼往起这么一抬，这个人呢一看蒋平，脱口而出：乌鸦，我看你这个人呐，绝不似开天地呀，你一定是现任的军官呐。啊，当时蒋平吓了一跳，这个人好像吧呀，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就是当官的。嘿，你这是从何谈起呢？您看看，您生的是五短身材，而且是木字体型，肯定你就是一位官长了。蒋平一想啊，我先说说他吧。啊，你先甭看我了，我看你印堂发暗，你是不是有什么祸事在身呢？乌鸦，果不是吗？后面有人追我呀，您赶快的把门关好，把门快关紧吧。蒋平赶快把门就给关上了。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赶快跟我讲啊。你得先告诉我，你到底是哪一位官长啊？嗨，在下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个人扑通跪地下了。乌鸦，我以为是哪一位呢？原来是蒋四老爷呀！我这里求您了，您赶快救一救我的性命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你赶快跟我说明白了，我好搭救你的性命啊！这个人站起来，就把自己的事情啊滔滔不绝的告诉了蒋泽长。这人是谁呀？这位啊，就是王府里边的那位相面算卦的先生魏昌。魏昌怎么会跑到这儿了呢？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王爷开始的时候把他叫进王府，让他给王爷相面，看是不是有九五之尊。魏昌开始实话实说，说您没有九五之尊，王爷差点把他给杀了，也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一再的巧辩吧。说王爷，您得让我看您三天三日，我看您三天三日您的吃喝拉撒睡，我就能知道您有没有九五之尊了。过了三天他告诉王爷，您呐口能容全，够九五之尊。这么一奉承王爷，王爷高兴的没杀他，可是有一样把他留在王府，也就不让他出去了。这不是白玉堂死在铜网阵了，这位襄阳王打算把白玉堂就埋在铜网阵底下那个盆底坑这儿吗？魏昌当时一想啊，要埋在这儿，将来谁还给白五爷烧钱画纸啊？所以他出了个主意，就让王爷派人呢火化了白玉堂尸体，把他尸骨放在骨子坛内，送到君山，埋在君山盘龙岭那儿去了。后来啊，他越看这位王爷越成其不了大事，一想我怎么能在这儿跟他们趟这个浑水呢？到时候必然有杀身之祸呀，早就想着往外跑，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一看呢，这王爷跟他这些余党们在那儿喝酒呢，这可是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所以他呀谎称自己方便，一下溜出来，他就跑出了王府。当然了，门房的立刻往里边这么一禀告，王爷一听这还了得呀，把他放出去， 他万一把王府里机密往外这么一说，这不引来塌天大祸吗？赶快的派出两王官来，在后边骑着马是赶快的追赶。魏昌啊，整整的跑了大半夜了，他也累了，来到山道这儿一看，前面好像是个店房，所以他到这儿啪啪啪这么一敲门。蒋平啊，听完他讲的这一番话以后，赶快伸手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哦，我等你是谁呢？感情你就是那位魏昌魏先生？我呀，是我呀。嗯，你我倒是早就听说过，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呢，要不是当初你说话，恐怕我五弟的尸骨就埋在那个盆底坑那儿，是不是？我正是此事，正是此事啊。好，就因为这档子事儿，我搭救你的性命，您还要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来。放心吧，我一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来啊。这会儿啊，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是不是住这儿了？跑这儿来了，咱们上这儿搜，上这儿搜。蒋平一拉魏昌的手，走，跟我来。马上把这魏昌啊就送进了东厢房。你在这儿暂避一时，外边我跟他们说什么话你都甭管啊，你放心吧，听见没有？好啊好啊，全凭四老爷了，全凭四老爷了。这时候就听见外边啊砰砰砰有人叫门。蒋平高喊了一声，行了，别嚷嚷了，这就来了。这一下先把这灯给吹灭了。为什么？他怕追来的人呢把他给认出来，然后把门开开，借着月光这么一看，这两个人确实是王冠打扮，都穿着箭袖的袍子。二位到这是住店吗？还是什么事儿啊？哦，店小贼啊，有什么吩咐您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穿着蓝衫的人跑到你们店里边来了？啊，您是说那个说话南方口音啊，带着风巾，穿蓝衫，系丝绦，白袜青鞋，中等个，那个人是不是啊？而且呢，问过了，他叫魏昌，是不是你们要找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老实，偷了王府里边的东西了，我们所以在这追赶他，要捉拿于他。哦，这么的，二位，你们先进来，先进来，哎，把马也牵进来，牵进来啊，把你们的马，来来来，走走走走，跟着我这块，咱们到马棚，后边马棚那儿啊，把马穿在马棚这儿啊，啊，你赶快把那魏昌交给我们吧。哎呦，二位，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开店的规矩呀？啊，开店还有什么规矩吗？那当然了，我们开店的绝不能招贼呀，我们也恨贼呀。如果说我们这个店里边要是有了贼了，坏了我们的名声，谁还住我们这个店呢？我们这儿不就成了黑店了吗？是不是啊？这么着，二位，您看天也这么晚了，是不是？二位啊，到房间里边，我给您烫上酒，你们也饿了，喝点酒呢，吃点菜。那魏昌，您放心呢，这小子一会儿就睡着了，等他熟睡之时，我把他捆起来，保证明天早晨您走的时候，我把这个魏昌交给你们二位，往回这么一带，您看好是不好啊？这个怎么着？您还信不过我们开店的吗？啊，嘿嘿，您愿意自己去您就自己去，我还不管了。可要一样啊，把它捆好喽，您马上把它带走，我这店里边可不能够留贼啊。这两位王官这么一想，这店家说的头头是道。嗯，俩人把头一点，那行，听你的啊，明天早晨把它捆好喽，交给我们，您放心吧。来来来，您跟我来。啊，他们两个人呢又带进了西厢房。到了西厢房以后，呵，蒋平装的这个像啊，拿起毡布来擦擦桌子，行嘞，二位您在这坐着坐着啊，嗯，怎么着，吃点喝点，有那好酒啊，有，给我端上来，再弄两个可口的菜，听见没有？饭我们哥俩就不要了。行嘞，马上就到，您等会儿吧。说着话，蒋平出去就奔了上房了。到上房干嘛呀？找干妈。嘿，您给来点酒，来点菜啊，另外里边好好加点佐料。行了，这都有现成的，赶快的把这个酒菜全都准备完毕。蒋平端着油盘就来到了这个西厢房。 二位辛苦辛苦啊，你看您这喝的吃的啊，哎，我伺候伺候二位。不用了，你忙自己的去吧。行嘞，谢谢二位，您慢慢喝着慢慢吃着啊，我走了。蒋平啊出来马上把门关好，就站在外边听着。这哥俩呀倒完酒，嘿，要说这店家还真不错，可不是吗？你看人家开的是店，人家这儿不能藏贼，这话说的有理。你看这酒多干净啊，是不是？来，咱们哥俩喝着喝着，保险这儿不是黑店。蒋平在外边听着把头一点，对，这儿不是黑店，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俩人啊喝完这第一杯酒以后，就觉得身子发软，眼头啪啪啪直冒金星，脑袋这么一晕，扑通扑通，俩人全都躺下了。蒋平把门开开进来，用脚踢踢这个，用脚踹着那个，然后喊这么一声，嗨，我说的那位亲戚呢？你倒是过来帮个忙啊。干妈妈赶快过来，怎么着亲戚？你瞅着这俩小子没有？哦，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有铁锹有镐，有啊，后院那儿和咱俩刨坑去。嘿，好，我跟你刨坑去。这俩人功夫不大呀，在这个后院里边马棚前边就刨这么一个大坑。行了，咱们俩人把他们俩抬过来扔在坑里边吧。哦，你这更省事啊，也不用刀子。哎，用刀子干嘛呀？就这么把这俩人往里边这么一埋，这就是万事大吉。好好好，我听你的。干妈妈跟着蒋平啊就来到这间屋子，把这两个死尸简短截说吧全都搬到后院大坑旁边。来啊，咱俩把它抬起来，一二三咚，一二三咚，把这俩都扔下去了。来，咱们俩埋吧。两人两把铁锨齐刮嚓就开始往上填土，一边埋这俩死尸啊。嘿，蒋平就一再的劝说干妈妈，哎，我说亲戚大嫂子，嘿，你就叫亲戚成了啊，别带后边那大嫂子，咱俩没这么论的。你看你老较真儿，我跟你说啊，听我良言相劝，你们娘俩呢要老开这个买卖可也不是道理，对不对？不能老干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哦，那你说怎么办呢？你看，你知道爱虎是什么人吗？哎，他是智化黑妖狐的门下，他是智化的徒弟，他的义父那是北侠欧阳春。甭管是谁吧，给你他们三百两四百两银子，另外你那还有好徒弟呢，柳青那是财主啊，你何必在这儿带着女儿在这儿开这个黑店，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听我良言相劝，把这事情办完之后，娘俩呀赶快的离开此处是非之地，听见没有啊？我们想办法日后一定会找到你们娘俩的啊。啊，行，我听你的，快点干活吧。一会儿的功夫啊，把这坑就给填平了。来吧，跟着我一块放马去吧。啊，干嘛还放马呀？那是人都埋了，这两匹马不给放走，这算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嘿，瘦猴哎，怪不得你这么瘦呢，感觉你净想主意了你。你瞧嘿，来来来，帮着我牵马牵马。这两个人啊牵着马到门口这儿把门开开，一拍着马屁股，这两匹马呀就出去了，赶快把门又重新关好。行了，我还得看看那位去啊。蒋平过来了，一到这间厢房，他们一看那魏昌啊在屋子里边全都听得一清二楚，一看蒋四爷进来了，赶快跪地就磕头，哎呀蒋老爷呀，多亏你呀，搭救了我的性命啊，蒋老爷呀，我得感谢你，你是我重生爹娘再造父母啊。行了行了行了啊，光说好听的没用，你不是让我只给你他们一条明路吗？是啊，蒋老爷你赶快指给我一条明路吧。你啊从这儿出去，赶快奔往襄阳上院衙，大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见着公孙先生，跟公孙先生一说是我推荐你去的，没有不收留你的。 哎呀，蒋先生啊，这个襄阳我是再也不敢去了。襄阳为什么不敢去呀？你想啊，襄阳的甭管大人小孩都认识我魏昌，我到了襄阳，我往上人崖这么一走，一旦要是被人看出来的话，这可怎么是好呢？啊，你害怕了是吧？嗯，怕人家认出你来，那好办呐。嘿，我告诉你说啊，我蒋平还有这么一手绝招呢。哦，蒋四爷啊，你有什么绝招啊？保险别人认不出你来，不但别人认不出你来，一会儿你自己啊，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哦，怎么蒋四爷还有这样的良策呢？嘿，我啊专门会美容。哦，蒋四爷会美容，对，就把你的容貌美化美化。哦呦，那太好了，太好了，蒋四爷什么时候美容？你等一等啊。这时候天也亮了，蒋平把干妈妈找来，您呢费点事儿，给我找点那槐树籽儿，要这干嘛？我给这小子美容。哦，行了，等着啊。功夫不大，干妈妈呢给找来这么两捧啊槐树籽儿来，够不够？我够了够了，足以足以，你给找一铜盆来。就把这槐树籽儿往铜盆里这么一搁，兑上水，架上火上这么一熬，整个都是黄汤子呀。哦，不仅如此啊，蒋平又从自己的包裹里边拿出这么四个斑毛虫来，斑毛虫那是毒药啊，就往这盆水里边这么一搁。啊，行了行了，那位魏先生，哦呀，蒋四爷，您这就要给我美容了，对，给你美容了啊，这水看见没有？哦，这水好黄好黄的呀，别看黄啊，您用它洗把脸。洗完脸以后保险，哎，您呢立刻就漂亮了，是吗？哦，我魏昌啊今天就要美容了啊。就拿着水啊沾着毛巾就这么一擦这脸。不要不要，了不得啦，哎呀，四老爷呀，我这脸好难受啊。好难受啊呀，拿过镜子这么一照，可不是吗？不但别人不认识了，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为什么呀？那槐树籽熬完汤以后都是黄汤子呀，这斑毛虫那是毒药啊，往脸上这么一擦，这么一抹，这么一洗，这脸立刻呼加一下就肿起来了，那个眼睛肿的就剩一条缝了，是又黄又肿。可不是魏昌不认自己了，我做口怎么好啊，你这哪里是美容啊，你这是给我毁容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我告诉你说，不这样别人可就认出来你了。那我就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到了上元崖以后，你找公孙先生，公孙先生那儿有好药专治此病，到那儿就给你治好喽。啊，哎呦，那我多谢谢你了，多谢谢你了。店钱呢也不用你给了，现在时刻不早，你就赶快投奔上元崖去找公孙先生去吧。哦，我这就告辞了，告辞了，我是不是跟那位店主我也告辞，行了，你这模样谁也别见，赶快走吧啊。这才把这位魏昌啊给打发走。等魏昌走之后，蒋平呢马上又把凤仙秋葵给叫过来，行了，你们两个人也赶快动身吧啊，立刻的给我奔往襄阳太守衙门去找你的干姊妹去吧。哎，是四叔，我们听您的。两个人牵着马出来，这秋葵啊就把自己那冰铁大棍仍然是往那蛤蟆嘴那儿这么一咬，另外把那个包袱收拾收拾，哎，也就往马上这么一拴，两个人告辞了，出了这个店房，立刻呀上马奔往襄阳而去，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哎，蒋平微微一笑，亲戚，怎么了亲戚？说了半天了，您就该把您的女儿叫出来，我保了半天没来，也让我见识见识吧。哎呦，你看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姑娘啊，丫头，赶快过来见见你四叔。蓝娘儿咱们一听，怎么着还来了一四叔，赶快过来见着蒋平，给道了个万福，见过四叔父。蒋平抬头一看，那个姑娘，嘿，个头模样啊， 特别的清秀，别看开黑店的女儿啊，显得特别的庄重，而且听说呢，孩子还会这么一身的武艺，嘿嘿，看起来呀，爱虎还真有这个福分。把头一点，行嘞，孩子，我记住了啊，我得走了。呵，说着话，蒋平就要起身呢，干妈妈还一再的留他。亲亲，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哎呦，没那功夫啊，我怕喝您那酒，你怎么还提这茬啊？行了，我得走了，我得赶快的跟凤阳府柳家沟，我去找您那个徒弟柳青去了。一路上您可多加小心呢，您放心吧，这一道之上我再也不住店了，别提这茬了啊。江平啊，这才辞别了干妈妈，赶快上路，离开了娃娃炉。蒋平这才辞别了干妈妈，赶快上路，离开了娃娃谷，又奔往了凤阳府而来。一路之上啊，蒋平走的是个快呀、啊。当然了，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凤阳府的柳家沟，进了村了。这时候天也黑了，都到了二更天了。蒋平一想，我就别打店了，都到家门口了。哎，在村子里边这么一看，他进的是村东口，北边呢头一间就是黑漆大门高台阶，他来过他知道，这不就是柳青的家吗？上前啪啪啪啪一扣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里边出了一个人。蒋平一看，这不家人柳安吗？柳安眨巴眨巴眼睛，您是哪位啊？怎么着，柳安不认识我了？哎呦，这不是四老爷您来了吗？怪我眼拙啊，没看出来。嘿嘿，你们老爷呢？啊，我们老爷他不在家。不在家他干嘛去了？上哪儿了？他上这白棚了。怎么着，出份子去了？不是，他是在庙里边啊摆设了白屋老爷的牌位，而且请不少的和尚啊在那儿给白屋老爷念经超度亡魂呢。哦，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啊？啊，您就从这儿啊那个向东直着走啊，到这个双岔口这儿，往北边呢，您看有这么一棵这个龙爪槐，那时候您可就别往正东了，您得往这个东北小路那儿，走不远您就看见那个庙门了。这么着，您是不是进来等着我家老爷？不用了，我去找他去吧。哎，您可记住了啊。哎，蒋平转身呢就按着柳安说的方向走下来了。他说走出一里多地来，不对呀、啊，走出这么老远，我怎么没看见那棵龙爪槐呀、啊？就在这个功夫，呜，刮起了大风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迷人耳目，也看不清楚啊。蒋平一直往前就走下去了，走出多远去？走出有七里多地去。蒋平心中奇怪啊，怎么还找不着这座庙啊？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说柳青他在家呢？是这个柳安他蒙我呢，把我蒙出这么老远来，这是干什么呢？他呀正在思索之际，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呼唤：呆，胆大的秃驴，休得猖狂，你看刀！随着呀就听见叮当叮当打起来了。这什么地方啊？蒋平揉着揉眼睛往前仔细观看，哎呦，这感觉是一座小庙，那个山门开着呢。蒋平听到这儿略加思索，里边居然打起来了。嘿，我蒋自成何不进庙看个究竟？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